爱了，可能是我的爱情它来得太晚了。

这是我所深爱的豆香，永不放弃，是史册无从记载的梦境。你的声音听见爱情，这得道成仙如浮云，名利成灰烬，爱已飘零，谁能够为我解释这命运？这古镇斑驳老墙爬满了绿，树下有人在下棋，这世外桃源有你，故事落笔，我比谁都要入戏。红尘缘分如陆笛，生生思念隔距离，想你落泪被默许。人在水墨如画的故里轻轻叹息，你是我越沉越浓的回忆。 你是我越沉越浓的回忆。 你的声音听见爱情，繁华都归零，你在安静，我是等生根发芽的真心。 山岚飘去山坳下，潺潺夜溪，初雨迎风在摇曳，怀难忘在此写下一夜传奇，关于豆腐的秘密。香浓里，这是我深深爱的豆香，永不放弃，这是册从无记载的梦境。你的声音听见爱情，它的道藏陷入浮云，这世外桃源有你，故事落笔，我比谁都要入戏。红尘缘分如目的，生生思念隔距离，想你落泪被默许，人在水墨如画的故里轻轻叹息，你是我越沉越浓的回忆。 能够为我解释这命运。

大的平凡才应该最珍惜。我的明天我依然会憧憬，